作家白先勇的作品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改编而成了影视作品的主题歌，最后一夜来自蔡琴。记得某一天看到白先勇为推广昆曲所做的访谈时，那种脸上洋溢的热情和快乐瞬间打动了我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，可以都让自己做一些开心的事情，日后回忆起来就会变得特别珍贵而又难忘，生命也会因此变得特别有意义，你说呢？好了，这里就是全年无休，每个早间六点为你带来好音乐的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冰。继续来分享一首老歌吧，来带出李宗盛《爱的代价》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未来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横滨主持。 那种心跳的感觉。 种心跳的感觉。多少日子我迷失在回忆里， 你给我的一切不曾忘记。在梦里也曾寻 心跳的感觉，来自高明俊和陈爱妹的对唱，这是他们两位合作的另外一首歌。但是我想最有名的，也是被大家深深记住的，还是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。对了，那首歌正是他们两个人的对唱。而之前我们听到那首歌呢，是谭雅蔡健雅的无底洞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继续来分享黄品源，别忘记联络。 像闷烧的炭困扰我，第一次我真的不得不说，你的忧愁都是因为我。直到分手以后，我发现过着你要的生活。曾爱过的别忘记联络， 沉默，我只要你赶快治好我。在一起不容易，现在不需要谁来告诉我。曾爱过的别忘记联络， 来自黄品源的又一首经典之作。好了，这里就是九七四最爱听，全年无休，在每个早间六点用音乐与你相伴，也为你带来晨间的第一抹亮色。接下来分享韩红在今年的一首新作《谈何容易》，听听现在的韩红在音乐当中所叙述的感情生活，更加走心，更加动容。 不相见，如此可以不相思，没有你我没有秘密，没有你我也爱无所依，人生最好不相恋，如此可以不相欠，忘了你我没有自己，忘了你我也爱无所依，啊，不是错过某人遗失的是我的一生，人生最好不相恋。

I wish we were 17 so I could give you all the innocence that you give to me. No, I wouldn't have done all the things that I've done if I knew one day you'd come. If I knew one day. 这是出生于1985年的美国创作型男歌手布鲁诺·马尔斯带来的 If I Knew。 这个混血歌手从小生长在音乐家庭，接受了 Reggae 音乐、摇滚、嘻哈和节奏布鲁斯音乐的熏陶，为他日后的演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继续来听听郁可唯听你说。 我很开心，因为努力生活和你们分享梦要的那一秒钟。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，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。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，我整天开着手机感到失落。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。我都想做却没有人想，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。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，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。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，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。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。 这里是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冰。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机器梁咏琪《就你他》。 半夜三更还在找电话，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，相信

际只想觅自由，心似火心碎，今天一切厄困，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，无助于冰冻的眼睛，流泪看天际带悲愤，是用手战争到最后，伤痛是已痛，我向世界呼叫。 香港殿堂级的乐队 Beyond 的 Armani， 这首歌曲有粤语和国语两个版本，粤语版本呢由黄家驹作词作曲，国语版本由林夕填词。如果你留心他们的每次大型演唱会，你就会记得每唱这一首歌的时候，副歌部分都会是全体大合唱了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我们继续来听那英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。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。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 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这是那英签约福茂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。好了，小七四最爱听，最后来分享音乐诗人李健的传奇。那听歌之前呢，同样期待一下明天的好歌，会有 S.H.E 的你曾是少年，周董周杰伦的甜甜的 With Life 的 My Love， 海刘尔英我敢在你怀里哭泣，郑钧的老歌灰姑娘，小虎队的经典名曲爱，还有杨坤的牧马人，黄征的爱值得，光良的都是你等等等等。好了，喜欢这些歌曲，同丁就和你相约明早六点九七四最爱听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的歌飞扬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容颜，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不敢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心田，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。